京人民广播电台。欢乐时光广播。您即将收听到的是百年笑声。 最优美的笑是自然的笑， 最诚挚的笑是发自内心的笑， 最幸福的笑是甜蜜的笑， 最高兴的笑是眉开眼笑， 最巧妙的笑是会意而笑， 最愉快的笑是又说又笑， 最得意的笑是点头而笑， 最害羞的笑是低头含笑， 最动人的笑是含泪而笑， 最幽默的笑是别人笑自己不笑， 最调皮的笑是笑了又笑， 最热闹的笑是哄堂大笑， 最自豪的笑是哈哈大笑， 最奇怪的笑是边想边笑， 最复杂的笑是边哭边笑， 最难为情的笑吧是捂着脸羞答答的笑， 最 阴险的笑是狞笑， 最可悲的笑是哭后大笑， 最恶毒的笑是奸笑。 相声小品快板书， 评书大鼓山东派书， 哈哈，笑一笑十年少， 嘿嘿，百年笑声。 舞台上他们风趣幽默， 生活中他们酸甜苦辣， 笑笑星笑传奇， 笑星背后的故事。 赵岩是已故相声大师马季的老搭档，赵岩与马季二人珠联璧合，配合默契，深得观众赞许。1985年全国评选十大笑星，赵岩金榜题名。今天我们笑星传奇这个单元中，就来说说笑星赵岩的小故事。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百年笑声，我是王一。其实赵岩呢本不叫赵岩，他的本名叫赵殿谢，是一位街坊老头帮着取的。这老先生算了生辰八字，说他五行缺火，哎，取名字一定要有火，这才成。就这么着，他爸爸命名他为赵殿谢，这名字呀一直用了30多年，直到进广播说唱团登台表演时，报幕员一报幕，下一个节目表演者赵殿谢，哟，这团里的同志们听着怎么都有点别扭。于是呢，马季建议他改名，说这名字念起来不顺口啊，看起来也生僻，不认识的还以为你叫赵殿变呢。赵岩回家跟父亲爱人一商量啊，也觉得应该改。他爱人说不是说你五行缺火吗，干脆就叫三个火的燕得了。要说还是马季有点超前意识，马季说赵燕三个火，简化字头一个就得简化你这个燕子，干脆叫赵岩得了。就这样，赵殿谢就终于被赵岩取而代之了。当然了，人还是同一个。说到这儿呢，让我们先来听一段马季赵岩合说的相声片段《吹牛》。 哎呀，你可太能吹了！ 我还能吹呢，我吹不过你。 怎么？ 你不愧是吹坛上的新秀。 哦，哪里哪里 啊！ 那我也比不了您这吹坛老将。 您是青出于吹胜于吹了。 您是老将吹马一个吹俩呀。 不能这么说 啊！ 您是长江后吹，吹前吹哟。 啊，您是这个， 我都没词儿了，我这个要完了吧，要完了吧，啊！再来，再来，再来，咱们海阔天空吹。 什么叫 啊？ 海阔天空， 想吹什么吹什么， 散着吹了， 怎么样？ 来吧， 你来吧。 告诉你啊，我这人能耐太大了。 有什么能耐？ 我能用耳朵看书。能耐大呀？ 你没问我有什么能耐吧？ 你有什么能耐呀？ 我经常用鼻子吃饭。 那我能用嘎吱

怎么那儿又上了一个我呀？不对呀，像我长得这么漂亮，世界上还能有第二位？看得出来他也奇怪呀。嗯，怎么我成他了？周围的都奇怪呀。嗯，这俩呀双胞胎，以为我们俩双胞胎呢。坐下了，我们俩拿出这工作证来比这相片。哎，越看越一样，换过来比一比，还是一样啊。正这时候啊，列车员过来检票了，赶紧掏票检票啊。等完了之后呢，就把这工作证放在口袋里了。您可听明白了，往口袋里一放，这工作证可就换个了。他的在我那儿，我的在他那儿，可我们俩谁也没发觉。要说这事儿也不新鲜呢，哎，新鲜事儿在后头呢。火车到了长沙，我出站想买盒烟卷儿，一摸兜啊，哎，我那钱哪儿去了？哦，放手提包里了。坏了，我那手提包往火车上没拿下来呀、啊，赶紧回去找吧。等进了车站一看呢，火车早开了。你说这怎么办呢？我那手提包里头有介绍信、笔记本，还有不少钱呢。你说这怎么办？当时急得我是手脚冰凉，头冒虚汗，话也不会说了，道也不会走了，没别的主意，吧唧，我摔马路上了，晕过去了，急糊涂了。周围在场的朋友不错，连搭带抬把我送进铁路医院。我是着急受风，一试体温呢，99.3，39.9，一连4-5天不省人事啊。大夫护士不错，对我是精心的治疗，整整10天我才恢复健康。病好了回北京吧，他没等我回北京呢，家里把我的丧事就料理完了。怎么料理丧事啊？您听我说呀，我不是出站了吗，手提包忘在火车上了，谁捡着了呢？就是火车上长得跟我模样一模一样的那位先生，他也到长沙呀，一看我这手提包，提着他就出来找我，没想到没找到我呀，在半路上为救一个儿童让汽车给撞死了。警察赶赴现场收拾遗物处理情况，检查了手提包，打开工作证一看，最后断定死者是中国广播艺术团赵岩。怎么是我呀？那手提包工作证全是我的，再加上那位模样长得跟我一模一样。哎，就这么着，从那儿开始我就算死了。我们单位接的通知啊，就把这位同志的尸体当成我的给领回去了。我们家听着这信儿乱套了，我妈差点没得半身不遂呢，着急呀、啊、我夫人是嚎啕大哭啊，要想起来她不能不哭啊。您想，像我这么好的丈夫死了，她以后还哪儿找去？哎，从那儿开始我就成了世界上独一无二活着的烈士。我病好了回北京吧，出了北京火车站，我一看表，才4点多钟，我先上团里看看。进了我们单位大院一看，哎，怎么有点不对劲儿啊？大白天院里一人没有，静悄悄的，这怎么回事？突然间啊，那大厅里边有乐器响，什么曲子？嘣嘣嘣嘣嘣，这是哀乐呀、啊！团里死人了，谁死了？马季？不会呀、啊，马季，你别看他胖，他没病啊，一时半会儿死不了。那谁死了？我进去看看吧。来到大厅门口，我一看呢，哎呦，正开追悼会呢，大伙儿有的低头默哀，有的低声抽泣，有的擦眼泪。我一看那死者照片啊， 就是我呀，没错啊，那挽联上写着呢，赵岩千古，赵岩不朽，大字横标是沉痛悼念赵岩同志。我一看差点没把我鼻子气歪了，您说这谁出的主意啊？人没死先开追悼会啊。正这时候啊，我们老团长正要给我致悼词呢。行嘞，我听听这悼词怎么给我写的。我们老团长沉痛地走出队伍，怎么这劲儿啊？岁数大了，再加上心里悲痛，走不动路。话说回来了，我岁数倒年轻，倒死他前头了。老团长拿出悼词来，同志们，开会了。赵岩同志自参加工作以来，一贯积极肯干，任劳任怨。1989年6月13日在湖南长沙设计救人，壮烈牺牲，赵岩和我们永别了。老团长一掉眼泪啊，在场的都哭了，哭得最厉害的是位女士，我一看不是外人，谁呀？我夫人呢？她没法不哭啊。我一想别听了，为什么？好嘛，一会儿散会了，大家出来一看是我，非以为我这僵尸复活不可呀。上哪儿去呢？对了，找我们那退休的老钟头，我问问他怎么回事。来到老钟头他们家门口啊，我一听老两口子正提我呢，老钟头说了，哎呦，没想到赵岩这小伙子他牺牲了，他我们俩还没好够呢。他老伴说了，哎呦，赵岩他们家呀可够困难的，你看现在剩下个老婆孩子还有个老娘，你说将来这日子可怎么过呀？老钟头说了，没关系没关系，这不团里都安排好了吗？发了抚恤金补助费，孩子养到18岁，老娘养老送终。这不赵岩他们家原来这房子住的太小了啊，这团里这新分给他们一套楼房吗？可这孩子没福气，现在住的更小了，怎么呢？他钻骨灰盒里去了。哎呀，你看赵岩他们家也不富裕，这不大家伙都给他们凑钱的吗？你看咱们家那几百块钱呢，放着也是放着，干脆给他们家送去得了。哎呀，听到这儿我的眼泪差点没掉出来，您说这老两口子对我多好，赶快进去谢谢吧。刚一迈步我又回来了，为什么呢？老两口子身体不好，我一露面这二位非吓死不可呀。正这时候啊，我们那热心肠的孙姐来串门来了。孙姐是谁呀？是我们团唱天津时调的一位演员，有名的小广播，热心肠，什么事都爱插一杠子。天津人，进门一听提我呢，又掺和上了。哎，你说，哎，赵岩这么一牺牲啊，他老婆还不到30岁呢，你说这搜刮走到哪年算一站呢？这不刚才我劝他了啊，别那么死心眼儿，干脆呀、啊、改嫁走得了啊。听到这儿我冷汗都出来了，幸亏我是今天回来了，要再晚2天我们家户主都换了。哎呀，我一看别听了，赶快回家吧。来到我们家门口啊，一听啊，团长正安慰我夫人。团长说了，别难过了，难过也没用，反正人已经不在了，你还得注意自己的身体。我夫人说了，请领导放心，我不难过，我不难过，我不难过。赵岩他舍己救人，壮烈牺牲， 死的值得，我要向他学习，努力的工作，照顾好孩子，伺候好老人，让他在九泉之下心安瞑目。 听到这儿我真是热泪盈眶，您说这么好的老婆上哪儿找去？再往下一听麻烦了，怎么了？我夫人说了，我那笔丧葬费她给花了，后事全办妥了，户口关系也消了，我们家没我这人了。哎呀，你说这怎么办？对了，找我们团那张大胆去吧。张大胆是谁呀？是我们团拉琴的一位演员，河南人，五大三粗，说话瓮声瓮气，有名的大胆儿，就是胆子大。大到什么程度？据他自己说呀，一个人晚上他敢在坟地里头睡大觉。来到他们家门口一听，嘿，大胆儿跟他夫人也正提我呢。大胆儿说了，这不团里派我给找烟收拾，这就对了。为啥嘞？咦，咱这胆子大，他别人不敢啊。这不，赵岩的帽子是我给戴的，赵岩脸上血是我给擦的，这不是锤呀、啊，就是现在，赵岩打坟里钻出来，我也敢跟他拉拉手。他说就是现在，我从坟里钻出来，他也敢跟我握手。我一听找对了，拉门我就进去了。大胆儿，我找你来了。大胆儿一看是我，两手一伸，晕过去了。这大胆儿胆子也不大呀。嘿，你别说，大胆儿他夫人胆子可真不小，趁我嗷的一声，钻床底下去了。我一看坏了，我这太冒失了，赶紧过去抱着大胆脑袋，我就喊上了，哟，大胆大胆，你别误会，我是活的，我没死。正这时候啊，我们那热心肠孙姐又串门来了，进门一看撒腿就跑，一边跑还一边嚷呢，哎呀，可了不得啦，赵岩将死复活了，赵岩呐、啊，抱着长大胆脑袋正啃啊，啃着长大胆顺子脖子直流脑浆子。他这一喊，宿舍区可就乱喽，大家闹不清怎么回事啊，都出来看看怎么回事，把个大胆家围个水泄不通。正这时候啊，我们团长从我们家出来，正好打这路过，我一看团长，赶紧过去把丢提包的事是原原本本这么一说，大伙儿才明白。孙姐站不住了，看了看我，看了看团长，撒腿就跑。啊，我赶紧给赵岩他老婆送个信儿去，叫他先别改嫁，赵岩呐又活了。 刚刚我们为您送上的就是赵岩表演的单口相声《活烈士》。赵岩呀，有一个绝活，就是他一听汽车鸣笛，哎呦，就能判断出是什么牌子的车。和妻子骑车并行的时候呢，后边汽车一按喇叭，他就能分辨出来。这是奔驰，这是吉普，这个呀是丰田。还真绝了，赵岩这一次都没说错过。 因为梦见你离开，我从哭泣中醒来，看夜风吹过窗台，你能否感受我的爱，等到老去那一天，你是否还在我身边，看那些誓言谎言随往事慢慢飘散。多少人曾爱慕你年轻时的容颜，是谁愿承受岁月无情的变迁，多少人曾在你生命中来了又还，可这一生有你我都陪在你身边。

一起来听。 相声这门艺术 是一种语言艺术。 对了， 您看我这个人就很喜欢研究语言。 哦， 我不但喜欢研究咱们中国语言，外国语言我也很喜欢研究。 那这么一说，这外国话你说的也很好、 哎呀，谈不上好，反正也有说的好的，也有说的不够好的 啊。你太客气了。那么你说的最熟练的最好的是哪国话？ 我说的最好最熟最伶俐最溜嗖，那就得说是 哪国话？ 中国话。 废话，中国人嘛，你不会说中国话？ 英国话。 哦，这个英文你说的好， 谈不上好，多多少少的明白几句。 太客气了。那你今天能不能说几句英文，我向你学习学习？ 哎呦，谈不上什么学习 啊， 咱们可以互相的研究。 您太谦虚了。 英文是吧？ 对对对。 你懂英文吗？ 我不懂啊。 那就好办了。 哎，您等会儿吧，等会儿吧。什么叫好办了？ 是啊，如果你有懂英文，我给你说的比较深奥一些。如果你又不懂，我跟你说比较浅一些的。我没有别的意思。 我还当他要蒙我呢。 那不会，那不会。 那您就说浅一点， 说比较浅一些的啊。 对对对， 英文是吧？英文特别要注意这个发音。 哎， 这个发音又是差一点，这个意思就不对了。 是是是， 英文啊， 英文。 怎么样？ 什么怎么样？ 我还没说呢。 我说没听见呢。 我这个意思让你精神要集中。 我这听着呢。 英文 啊，英文。 刚潘森。啊，这个比较简单一些。 完了， 啊， 哟，这我还没听明白呢。 我没有听清楚。 对了， 那我 再说一回， 再说一次啊。刚喷森。 哦，知道了。 什么？ 你说这个钢笔叫喷森，对不对？啊， 不懂啊，就是不懂，一定不要瞎蒙，一瞎蒙就不好。钢笔是叫喷森吗？ 那叫什么？ 钢笔叫喷 喷， 让人懂英文的一听笑话你。 那干脆您多说几句我听听。 我要多说几句你更不明白了。 那不见得。 我多说几句你听听啊。刚喷森旁边完森完北边森最强最最森是刚。 这是英文吗？这个 还不太相信，这就不好。 不是，我还是没听明白。 还没听明白。 对了，您再说一回吧。 可以啊。 这头一句是什么？ 刚喷森。 您说慢一点。 刚喷森。 这是怎么意思？ 这个人太笨了 啊！ 我就说那个水缸 啊， 比那个盆深 啊。哦，水缸比盆深呢、 啊。 哦，这就叫缸比盆深。 哎，对对对， 好，他这是中国字儿外国味儿。第二句呢？ 盆比碗深。 哦，盆比碗深。 对。 第三句， 碗比碟深， 碗比碟子深。 最浅的是碟， 最浅的是碟子， 最深的是缸， 最深的是缸。 对对对对对对，搁在一块就好听了。缸盆深，盆碗深，碗比碟深，最浅是碟，最深是缸。 就这个。 火红的太阳刚出山， 那也保险。连滑杆带我都一块往下搁呀！ 妈妈，他拿裤子， 我爬上去 啊！ 我爬了半道，你关电门，我掉下来了。 经典名段。 大家好，欢迎您收听《百年笑声》，我是王一。今天又是我们经典名段的单元了。今天我们要听到的相声都是和学外语有关的。您说说，现在这中外交流这么频繁，学外语的朋友固然很多啊，不过呢，我们也要提醒大家一下，这学外语最忌讳的就是 Chinglish， 就是 Chinese English。 什么意思呢？就是打反经验主义，用中文的语法去说外语。哎，这常常闹出笑话来。当然了，犯经验主义错误，日常生活当中也会笑话百出。这不，一家工厂的业余足球队就有这么一个笑话。一个球迷找到了教练，你咋叫王老头去当守门员呢？你猜教练怎么说？王老头守了几十年仓库大门，一次都没失误过，经验丰富，所以我就派他上场了，老好了。好了，说过了这个笑话，我们也得继续来听一段相声，依然是学外语，不过这次演绎的是大师级的人物，来自马三立张庆森。 张青山说相声是老资格。 哎呀，可不敢这么说。 听他们提过。 是吗？ 说您的文化水平很高。 哎，高什么呀？反正念过几年书。 大学毕业。 哎，没有没有。共和我念六年书。 客气。 啊，这实在。 客气。 怎么？ 客气，您绝对不能念五六年书。 真的六年？ 我看您写那字儿太帅了。 哎，就是常写嘛。 应当要这样。 是吗？ 相声演员必须要有文化。 就是 像您这个文化说相声，富富裕裕。 哎，反正 太够了。太够了。 这不能这么说。 可也有缺点。 哦，我 有一点缺点。 哪一点您指出来？ 您呐，说相声这么些年呐， 是是 不会说外国话。 哎， 这个差点差点。 哦，这是个缺点呢。 哎，说相声，说相声哪不会说外国话的？ 哦， 哪不会说外国话的？这叫什么说相声呢？ 那这么说，您会说外国话？ 嘿，太会了！ 李家 太会了。 那么您会哪国话？ 哪国话都会啊。 哦， 全会。 国话都会， 各国的话都会。我到外国。 哦，您哪？ 我是出洋留学的女学生。 哦， 我那时候 您 我在外国。 您等等再说，您等等再说吧。啊，你是个女的。 啊， 你是个男的，你是个女的。行， 他们都说我是男的， 这多新鲜。那个男的怎么留洋的女学生？ 就是男的，说错了， 这说错了， 出洋留学的男学生，男学生。 哦，就是个留学生。 对了，对了， 那么您会哪国话呀？ 差不多吧，反正英国话、法国话、德国话、日本话、苏联话、异国话，反正眼前这话全行。 这这么多。那么您哪一国话说的最熟呢？ 最熟中国话。 哎啊。 中国话。 哦，中国话我说的也挺熟啊。 你 说的外国话 熟吗？最熟可不中国话吗？ 外国话呢？ 外国话都差不多， 都差不多。 哎，你要问我会多少句，那我说不上来，我也没统计过，我也没算算。法国话我会多少，德国话我会多少，日本话我会多少，我没算过账，反正我知道会点。 那么这个英国话您会吗？ 太会了，太会了。 哎，真的。 嗯， 那我跟您小点行吗？ 行啊。 啊， 小啊，哪天你小你找我去，我教。 啊，哪天 啊？ 甭哪天了，就今天在这儿小小。 在这儿小不行？ 怎么 这儿小不了？ 那怎么 我没那么大能耐，我当时把你教会了小不了。打听道行了，问路打听道行了。老人家北的官往你们走，你打算坐电车，一句话就告诉你了。这你小外国话这一句话就会了，告诉你了就行了。 哦， 你成。 您哪是当时一会儿把这英国话全都学会了？ 你最快了，你得学半年。 啊，不是不是， 嗯， 我们不学那么多， 嗯， 我就学一两句。 那是干嘛呢？学一两句有什么用啊？也用不上啊。 嗯，是那样啊。我跟您学，让您听听我这个喉音怎么样？说这喉音呢，能学外国话，我将来得跟您多学。 对， 你这喉音不好，我们就不学。 对对对，这倒对。 这怎么样呢？ 这个外国话主要就这音。 嗯嗯， 你字儿对了，音不对不行。 哦， 有的人学外国语，学好几年，跟外国人一说，外国人不懂，那怎么回事？音不对。 哦， 音不对。 您要教给我呢？ 我要教啊，教你音得对。你学哪话？ 英国话。 教你英格兰的正音。 好， 哦，你行。 那您说来吧。 你学单句学是对话。 哦，对话是怎么意思？ 对话问答话了，打听道问路啊，买东西问价钱呢，是这个问答话了。 哦，那不行了，太麻烦。 对话。 那个，单句是什么？ 单句就是问生字了，就是名词了。桌子怎么说啊？你请坐怎么说啊？再见怎么说呀？ 哦， 就 一句一句的了。 这对对了。 那我学单句了。 学单句也行。 哎，行， 学单句也成。 那您说来吧。 嗯， 我学这句吧。 嗯，别胡来，别胡问啊， 别胡问。 哎，你打算学，你打算接我？ 你呀， 啊， 打算跟您学啊？ 哎，你要打算学，你痛快快好好学。你打算歪心眼找别扭，当这么些人，你给我来个难看。你找我说不上来，你成心把我问住，趁早别学。哎，你要学，你痛快快好好学，你按规矩问，你就打头问，按规矩来。别胡来就行。 按照规矩学。 对，按规矩问。 我没法学。什么叫按照规矩问呢？ 这英国书没念过，没学过英国话，头一句我们先问什么，这我们不知道。 你按照规矩问就成了。 什么叫规矩？这头一句先问什么、 不是头一句，外话头一句是什么？ 跟您说，按照规矩， 头一句，你按照规矩问，你别胡来。外国得有的这个东西，有这个名词儿，它有这个名词的，你问我，我可能说，根本连外国人都没这么句话，你问我，那我怎么说？我也说不上来。 这外国有没有的话吗？ 那当然了，你问我，外国人吃爆肚怎么说？那怎么说？ 哦，对了， 外国人哪儿爆肚啊？豆汁儿，这我也不会啊。 反正普通有的东西， 你得有的。 哦，那行、 你这词有着就成。 我瞧这句吧。这英国人管这个帽子叫什么？管这个帽子叫。 先削别的，先削别的，先削别的。 啊， 先削别的。 怎么 告诉你先削别的？要怎么这种人可恨呢？你这玩意儿，你好一好意思教外国话的胡来，你这胡来，你这胡来了，胡来。 这帽子这就 这胡来，胡来，这是胡来，这胡来。 可这帽子这句您不会是吧？ 你怎么知道我不会啊？ 你瞧这意思，我跟你学这帽子吧，你一句句的跟着胡来。这学这帽子怎么叫胡来呢？这帽子这句您是会是不会？ 你干嘛非得学帽子呢？ 啊，我想起这帽子来了。 帽子没法说啊。 哎啊，而这帽子没法说。 帽子多了，草帽、皮帽子、毡帽子，说哪个？哪个贵啊？ 哦啊，那就甭分了，这普通就叫帽子， 就是帽子。 哎， 哪国？ 英国话。 英国话。 嗯， 帽子，外国人说话用喉音。 哦哦， 咱们中国话用丹田音。 是， 他是用喉音啊。帽子。 哎， 哎，我先拜托各位啊， 干嘛？ 我可不知道哪位会这个外国语啊，我也不知道哪位同志念过英文啊。是，如果我说的对或者是不对，请您呢、千万别管。 哎，别管。啊别管 帽子啊！ 哦， 这外话用喉音。 哎，您这说吧。 妈妈，这外话这音就这音，你要就真的慢慢来，这得慢慢来。刚学初学乍练，先学着好学的。 你先拿那先拿。这个帽子叫什么？ 妈妈。 哦，这帽子叫。 先记着，刚学啊，初学，初学乍练，先学就好学的。先别到外头说去啊！ 哎，那怎么？ 哎，先别到外头说。 为什么？ 因为外国话你会的少，你见人你先别露啊！你见人一露外国话，人啪问你一句，你没有，多寒碜！不会的少吗？隔人就在肚子记着。 哎， 别说到哪儿，别说啊，千万别到外边说，记准了，千万别说。 哦，哎，我们穿的这个袜子叫什么？ 袜袜 袜。 这玩意儿其实没码，这玩意儿没码，一层窗户纸。 哦，这个袜子叫袜袜。 有门 啊？那我们吃的这个包子叫什么？ 爸爸， 我那个包子叫包爸。那我们要吃那个饺子呢，叫饺饺，是吗？ 哎，行啊，这外话你有点啊。 我呀， 对了吗？ 这叫外国话，这像我们家那小孩刚学话。那个小孩指那东西叫不明白，管那帽子就叫哇，我要那帽帽，哇，我穿那袜袜，哇，我吃那包包，这叫外国话，这叫 慢慢来啊。 嗯， 先记着。 是啊， 哎，千万别到外边说去啊。 我是不能说去啊。我今天40多岁了，见人家我说我吃那饺子，我走不了。 2008年的奥运会让操着不同语言的各国朋友都来到了中国，而学外语的热潮也是方兴未艾。不过我倒是真心希望我们相声里面那种学外语的方式啊， 您还真别碰到，或者说您真别这么干，您说是不是？好，最后还是来听这一首为2008年奥运会征集的歌曲，来自汪峰《梦想的光芒》。那在歌曲当中，我们今天的节目也告一段落，欢迎您收听百年笑声，王一和制作人小强，录音师尹丽，感谢您的收听，祝您天天开心，我们下次节目再见。 就是个奇迹，让我们在这里如今夜半温暖，能完美这一颗炙热的心愿。谁在是谁在奔跑，用生命拯救永远，再没什么能阻拦生活点燃希望和灵感。为梦想的光芒，爱给我们力量，为和平而飞翔，一次感动都为热烈而绽放。为梦想的光芒，为今天奇迹，让我们在这里如今夜半温暖，能完美这一颗炙热的心愿。绽放，为梦想的光芒，为今天来分享，为新年而歌唱，每一次感动就是永恒的绽放。为梦想的光芒，爱给我们力量，为何必要